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7点整，今天是7月20号，也是一个周五。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我是郭鹏。 这两天啊，虽然是桑拿天，但是想到晚上也可以穿得清清凉，去喝点酒，吃点东西，跟朋友聚会，就想说一声我爱夏天。 夏天有漂亮妹妹，我爱夏天，因为他们穿得养眼。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漂亮的好妹妹，娇羞的脸比海鲜更新鲜，空气里有咸咸的气味。 一起走，一起笑，一起在海边玩闹，我们在世界中心，精灵在身边围绕。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笃定，可是我的心想知道究竟。你送的白色手办还挂在我房间，我的脑袋都是你微笑的瞬间。我变得不爱说话，只想和你聊聊天。我爱夏夜，我爱夏天里的你。 我爱夏天，有漂亮妹妹。我爱夏天，因为他们穿得养眼。 来自欧豪和好妹妹乐队，我爱夏天。其实中间有非常有意思的梗哈，因为乐队的名字叫好妹妹乐队，所以呢在中间唱的时候就会说，因为夏天有好的妹妹在海边出现。 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妹妹这个乐队一出来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在质疑说啊，好妹妹乐队当中为什么没有女孩。 嗯，为什么呢？ 就是这是个梗，这是个梗啊。你干嘛？哎 呀，好冷啊，你大周五的。 哎，我跟你说，这个一个笑话讲出来以后被你破梗之后那种感觉，就像现在我身体一样彻骨的寒冷啊。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大早上讲这样的笑话了。一定是因为这两天太热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靖宇口中的太热了是怎么热啊。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7.0 度，早晨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受东移高空槽以及副高压的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的天空的云量比较多，而午后呢西部和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所以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防范。另外呢，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呢请最近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来活动了哈。 嗯，今天是周五了，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在周末策划了去郊区游玩，请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刚刚下过雨，这个地质还是比较疏松的， 别去了， 注意安全。嗯，来看看具体的一些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北部山区有雷阵雨，最低温度是27度，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这个温度哈。 嗯， 最大相对湿度还是有90%，所以看起来好像最高温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夸张，但体感的温度还是非常难受的，就是入伏以后的桑拿天了。 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最高温虽然只有33度，但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最小的相对湿度是90%，什么概念？最小相对湿度是90%啊，所以呢，你现在体感 不最小60%，最大 最大90%，那也很湿。 对对对对对，你说什么是什么，你说的都对，你讲的笑话 回场子嘛， 你讲的笑话都特别好笑。 你我以为你刚才想说你长得就像个笑话。 那么我还是不太敢这样说了啊。 好了好了，作为我们的好搭档， 咱们过味儿了。 是，靖宇先赶快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排行榜的前10位，好不好？ 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阿乐，第二名美羊羊，第三名傻佳戏，第四名郭胜超，第五名林瑞牧远。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第六名的是雪云轩，第七名海阔天空，第八名人人人，第九名呢是 A 大白，第十名是逝水无痕。来，恭喜上十位朋友啊。 嗯，大家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刚刚开车出门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哈。 嗯， 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日本的一个最新的资讯，就是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哎，一定要买完房子买了车子才算是人生赢家。 嗯， 他们现在对拥有私家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嗯，因为日常短时间的用车需求呢，比如说购物呀、接送孩子呀、搬家等等，这些需求呢都可以由共享汽车来满足。 嗯， 听起来感觉我很像日本年轻人。 这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就是说虽然29岁以下日本年轻人拥有驾照的比例超过了80%，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年轻家庭保有私家车的比例只有一半，所以差不多比10年前下降了有10个百分点。 嗯，相对来说呢，和私家车遇冷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包括共享汽车、单车以及共享游艇在内的日本共享经济方兴未艾啊。最近呢，这个日本汽车在借车以及还车的时候呢还不需要去店铺去办手续啊，只要用卡片来认证并且自动扣款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嗯，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就不需要去店铺了，方便很多。就需要用车的时候，客户打开预约网站或者用专用的手机 APP 就选好提车点， 嗯， 使用时段跟车型，然后预约完成之后在约定好的时间到达提车点。用员就是他们在拿这个手机哈，在这个车身的感应部位轻轻一碰就能解锁。 嗯， 现在在北京完全也可以实现。 但是北京的操作方式不是轻轻一碰，基本还要拍5张照片来的哈。 啊，要这么麻烦吗？ 是因为这个拍5张照片是要确定好你在上车之前这个车身的外观。 哦， 啊，对，这个是相当于是双方的一个共同责任。 是。 除了这点以外呢，其他我觉得可能比他们还要方便一点点啊。 嗯。 作为一个共享汽车的专家来说呢，我经常去开共享汽车，可是最近发现这个共享汽车其实也是越来越少了哈。 你看这共享汽车还有共享单车，我昨天也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共享单车的巨头也是跟日本的企业在合作，然后帮他们开发这个共享单车的市场。 嗯， 所以也算是走出国门了哈。包括他们还有这个共享游艇，这个想象起来觉得挺适合共享一下的，因为你想一艘游艇那么贵，买了之后你养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有出海的需求的话，大家来共享一下也蛮好的。 我忽然看到了人生的巨大差距，我只是共享汽车跟单车，你就已经准备共享游艇了。 我只是想一想，我不会，你知道，毕竟我也不会开。 你刚才那个喝点酒啊，吃点烧烤啊，我觉得可以在共享游艇当中来实现啊。 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未来我希望可以有的共享服务，比如说哎，什么你觉得可以共享一下的， 是 可以是现在有的，也可以是你期望的还没有被开发的，我们也可以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一些创业的蓝图。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会 pick 两位听众啊，会获得我们的2份奖品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

Sia 以及 David Guetta 和 Afrojack 带来的这样一种电音的风格，我们来听到的是 Helium、当然呢，如果你比较喜欢电音的话，你会听得出来当中这个 David Guetta 当中那种比较很神奇的一种段落跟桥段，这是也算是他个人的一个标记跟符号了哈。 是非常熟悉的 David Guetta 的编曲。那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大家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你未来希望共享的东西啊。嗯、第一个发过来的答案着实的让我吃了一惊。 什么？ 比如说大白他说希望共享老公，这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共享男朋友都值得商榷，共享老公这是犯法的好吗？ 男朋友值得商榷。你的意思，你想，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啊？ 就是这 成功的把中华小曲库逼成了中华小街霸哈。 Solo 也说希望共享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可以，因为人民币本来就是共享的。 那这要看你从什么层面上去理解了、嗯。但你自己赚自己的，这肯定是没问题。但如果你要去共享别人已经赚到的人民币，这就问题很大了。 比如说去共享一下共享男朋友的这个人民币，有点不合适哈。有点绕。 刚刚橙子也跟我们说。他自己想要分享一下、嗯、想了想说哎，共享什么比较合适呢，暂时还没有想到，但是先关注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操作哈。 是， 还有霍尔夫也说我希望以后可以共享保险。 哎，共享保险是怎么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大家一会儿呢也可以把你自己这种所谓的共享的那种理由或者是操作形式跟我们说一下哈。 嗯， 共享保险我在想如果从执行人的层面上来说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哈。 嗯，但如果同样一个家庭成员的话，现在好像有这种家庭保险，就是说一人买保险的话可以全家受益的这种方式。 你说的感觉像主卡副卡的感觉 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是， 梅子也跟我们说房子共享会不会又便宜又方便哈。房子共享那不就是现在的这种算是短租， 对， 或者说是廉租房。 哎，现在有一种形式其实和房子共享是很像的，因为首先房子共享你不可能产权共享嘛，对不对啊、 嗯嗯、 但是居住权共享的话，国外有一种房子是这样的，就大家有一种集资的这种所谓的旅游的这种平台，比如说静鱼可以买每个月的第一周，而我是每个月的第二周、 嗯、 我们俩就相当于共享了。 那比如说我就要在每个月的第二周去住的话、 嗯、 那我跟你协商还是说我只能去住第一周？ 也可以，咱们俩自己调整。 哎，这还蛮 不错的。但咱俩相当于一起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居住权买了 起来。 S 也跟我们说他希望共享充电桩。 嗯， 现在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在推行了哈，也希望他可以更好的贯彻一下，特别是在北京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比较多的状况下，充电难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嗯， 共享充电桩是未来希望可以有的共享服务。 我现在看到大 家所有的答案呢，我都想把前面放上共享两个字儿。刚才 alone 呢发了早安家族，我想共享早安家族 也可以啊。 是 啊，但是这样我们台长听到会不会不开心？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还有敏捷的杰哥，我们说共享房贷可以吗？嗯，你找到一个老婆的话，共享房贷也是可以的。 你不想共享也得共享，对不对哈？ 这是了，未来可以有的一些共享服务，大家可以继续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一部新片啊、今天收到的是兄弟班，讲述的是华语乐坛经典传奇温拿乐队青春时节的故事。这也是反映了一群普通的穷小子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呢成为了光鲜亮丽的著名歌手和演员，人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哈。 嗯， 这部电影呢也算是一部青春励志片了哈。 是，他们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可能都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出发。 嗯， 就是把这种反叛无畏的青春态度再结合梦想的力量来表达，所以也唤醒大家那些属于青春的记忆。 嗯，这部影片呢是由陈友来指导，陈嘉乐、于田以及王子轩、林耀生和邓嘉乐以及吴鹤谦来等主演啊。温拿乐队也算是大拿了，这部影片呢是以他们的青春故事为契机，我想也是反映了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乐队的青春的叛逆的故事哈。 我们来听温拿乐队的经典歌曲《沙啦啦》。 唤起了我特别想唱歌的感觉， 是不是？哎，那你要这样唱就还是别唱了。 沙啦啦啦， 沙啦啦 ，just for you。 你唱歌的最大问题就是太有偶像包袱和气质， 没办法，张口就是这样。一首温拿乐队的老歌啊，把我们唤醒了。但这首歌的名字要更正一下，它叫沙啦啦啦， 不是沙啦啦。 对对对，有三个啦哈、嗯。 你要是再少一个啦，就变成沙拉了哈。 可以吃什么？想要共享沙拉吗？跟我。 跟你共享沙拉吗？ 那我应该就没得吃了吧？ 大家有这个机会吗？ 我不要。来看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哈，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 今天也是有四张票，要在两个时段分给两个不同的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 是，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而且呢，在发送答案的同时呢，一定要记得带上北京地区 的手机号码哈。 嗯，太子跟我们说哈，仔细想了一下，共享行李箱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每次旅行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东西装不下，然后你得买大的箱子，或者哎有的时候短暂出差的话又要有小箱子，买新的回家的话各种型号的占地儿又不划算，那如果有了共享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我觉得太子说的非常好，而且呢好像这个也是可操性比较强的，但是呢有了共享行李箱的话，有没有有点像这个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小推车，那个、本身就是共享了哈。 是，比如说你拿个一块钱啊，你就可以把那个小推车拉出来可以自己用。我觉得未来这种哎共享行李箱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或者说你订好了之后他们专人给你送到家，然后等你用完了之后你擦洗干净然后再还到厂方去，这样还蛮不错的。 关键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句，自己擦洗干净以后再还回厂方去。 对， 这个好像成本比较高一点点。 那你自己用光了用完了你肯定还是要弄干净再给人家呀，就是包括共享的东西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每个人都要注意，当然不能想着哎这东西不是我的我就随便浪费啊或者乱弄啊把它弄不是很干净啊。 我看见静瑜现在特别正经的说的时候，我在想你每次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一定会擦干净然后再放回去， 随身带湿巾因为车把手车座什么先擦一擦然后再骑哈。 一笑说呢，共享视网膜，这样呢会让盲人也能看到美好的世界，但这个好像没法共享。哎， 共享是可以的，比如说就是就相当于现在 提供出来嘛，对不对？ 就相当于现在这种捐献式网膜的 所谓的平台的感觉哈。 还有像熊跟我们说希望共享律师，律师现在应该也就是共享的吧？ 对啊，律师也不可能就指定在你们家一辈子呀，是吧？ 就很少有厂就企业或者个人可以雇得到私人律师，那应该是足够有钱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大部分人还是需要共享律师的。 你把那个摩拜车子擦干净以后，他就可以共享律师了啊？ 为什么？ 因为共享律师也需要干净啊，提供这样的服务。 好冷啊！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希望未来有哪些可以共享的东西。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尽享生活的美好，奥迪 A6L 一创豪华 C 级行政轿车，搭载插电式混动科技，将传统引擎和电动机完美结合，纯电模式下零排放，满足您的灵活出行需求，匹配多种动力选项，尽享驾驶之趣，更有直降8.5万元，即刻驾驭美好。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五折起，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激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立即预定。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了，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再到北极去看流星雨，我们一起潜入细腻的海底，可惜没有美人鱼。巴黎的夜色如此的美丽，空气再冷有我拥抱你，浪漫的威尼斯，热情的夏威夷，梦幻之旅。哦哦，我要带你环游世界，天南西北走遍，每天爱你会多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呢，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共享一些什么东西？ 嗯， 那很多朋友也是发过来了非常好玩的一些答案啊，比如说一笑而过，他说我希望共享记忆， 嗯， 就是记忆啊， 是， 就是你的记忆，这怎么去共享？就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感觉能抽出别人的记忆，还可以植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脑子里，可以跟别人一起看， 哎、 觉得好神奇啊！ 是， 要是以后可以实现的话，那什么旅游攻略啊、传记啊，就完全可以不用写书或者拍电影，就直接来共享，就会更加真实了。 但是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是另外一部惊悚电影， 嗯、 国产片，名字叫做《记忆大师》。 哦，这个是我也看过，对对 对, 对、 而且就是说的就是他的这种东西。 啊，但 是 不是共享，就是他只是因为出了点问题， 把记忆片段提出来，对不对？ 对，就是抹去你的一部分记忆，但是因为操作失误，所以说变成了共享，其实还蛮可怕的哈。 对对对对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经历的， 嗯，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这段记忆呢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我们俩说的好像云里雾里的感觉哈。 飞旭跟我们说，哎，有任意门共享吗？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共享任意门，但前提是谁有任意门啊？ 那就只能跟哆啦 A 梦去共享了，对不对？ 哎，跟哆啦 A 梦借一下，看看他有任意门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对，任意门我就不要了，我只要哆啦 A 梦的那个小口袋，跟我共享一下就 OK 了哈。 嗯，丽也跟我们说共享衣服，比如说像礼服啊、婚纱啊，或者说一些必要场合的衣服，就出去玩漂漂亮亮的。那一个人呢，也不可能有所有的这种全方位你都可以提供的这种衣服吧？ 说的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像静瑜说的，这个你穿了以后不能不给人洗吧？ 啊，或者说你现在提供给专门的机构，他们其实是有统一的这种烘干洗干的服务的，这样你也更放心，就下次你拿到的即使是别人穿过的衣服也是保证干全安全跟卫生的。 是啊，这个关关说呢，想共享菜园啊、城市的居民小区当中呢，共享的少量的菜园可以增加一些田园的气息啊。我以为你要增加点菜呢，结果是菜园哈。 有了菜园不就有菜了吗？ 有了菜园，你知道种的是什么菜吗？哈， 但这个的话也是 我们可以跟隔壁的那个菜园共享一下啊。 但主要是你跟你的邻居足够熟哈、比如说，哎，我种点茄子，也就给郭鹏他们家送一点 哎呀，那个，你如果真的想跟我共享茄子的话，我一定会把我们家菜全部都给你，然后你们家的菜我就不要了哈。 但是我还蛮赞同他说的这个的，就是说在城市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菜园的话，真的让人觉得说还挺有田园的这种生活在的。 哎。你作为一个中华小曲库，如果在田园里种菜的话、会唱的都是山歌吗？ 山歌好比这种吗？这好难啊， 田园牧歌的感觉嘛，对不对啊？ 红色部队跟我们说他希望职位共享，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客串一把电台主持人了。 可以啊， 刚刚我们俩说的是早安家族共享，以为的是把我们共享到所有的电台，这样大家早上无论调到哪个台听到都是我们俩。 那我们俩还挺高兴的。 哎，但是他指的职位共享是指他可以来客串一把电台主持，然后补了一句、我要把月月鸟哥哥挤走。 什么？ 我要把月月鸟哥哥挤走。 红色部队，你来呀！ 所以呢，郭鹏立马做出了反击。 对， 大家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来啊，记得是啊哈，来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郭鹏的反击了。 是是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我这张图片，我一定要对这个红色部队来展开反击了哈。 嗯，当然别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也可以发送一下来啊，来看看郭鹏到底是怎么反击的哈。想要共享职位来把月月鸟小哥哥挤走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绝对没有可能性。你看了照片以后你就一定会 pick 我 pick 蓝队这方面了哈。 来，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分别了16年之后呢，莫文蔚 Karen Moore 与老东家索尼音乐近日呢是在北京举行了签约记者会，宣布正式回归，双方呢是携手创办了个人音乐厂牌 Mocha A Buy By Baby Records 是宣告成立啊，我还以为你背啊 By Baby Records 是那当年的莫文蔚加盟索尼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就让她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哈。 嗯， 后来的拉火也是得到了最佳普通话专辑。那今年呢，他们是推出了新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也是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合作哈，包括像李荣浩啊、华晨宇啊、张艺兴啊等等等等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年发行的这张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先行曲《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再自我撕裂，人生是无尽光夜，有没有你在那边，这是我的失恋，终于我和你

Years and Years All for You。 对于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说，现在涌上后台的几千条留言回馈都是 All for you， 郭鹏 都是冲着我来的，来呀。 是 啊， 啊， 我们的听众小一仙还有伟都不约而同的，你俩应该不在一块儿，也不认识吧，他俩都说了想起沈腾在羞羞的铁拳当中的终极大招，你过来呀。 嗯，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呢也跟沈腾一样，我是从空中滑跪过来的。 嗯，大家平常啊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我跟郭鹏红蓝两队的 battle，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月月鸟小哥哥跟我们的听众红色部队之间的一场 battle。 嗯， 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张莱雅的照片的时候呢，他也发过来一张照片，然后他说、比比谁的眼睛大， 然后我甘拜下风，因为他用的是那个超级怎么说，好像这个电焊工那种眼镜的感觉哈。 是啊，今天也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这个互动话题，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那我们的听众红色部队说，他希望主持人的职位可以共享，这样他也可以来早秀客串一把主持人，把月鸟小哥哥挤走。 而且刚才呢，有人收到我这张莱雅的照片呢，然后表示，哎，声音和形象严重不符，这是这个安妮柳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发送“月月鸟”这三个字的话，给你一个统一的我。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来啊”，是啊哈，“来啊”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郭鹏的回应的这个照片了哈。当然，这个回应并没有什么力度，我也觉得。 我觉得还挺有力度的。然后刚才虽然有人说这个眼神迷离、力度松散，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这是一种姿态跟反应，对不对啊？那个姿势还是非常销魂的。 好，你厉害，嗯。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分享未来你希望可以有的一些共享服务哈。拉莫斯和我跟我们说，我希望可以共享感受，比如我爱的人受痛苦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一起承受，我跟一个人出差去外地吃美食的时候，那他们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觉得哇好好吃啊。 那如果有个人找了我的话，他一天岂不是都不想吃饭了， 因 为时刻处 在 饱，因为时刻处在饱的状态哈。 还有剃个头也跟我们提到了同样的这种方式，但他说希望人们以后可以共享伤痛，比如我们可以承担亲人的病痛，也让坏人去承担英雄的伤痛。 嗯，这个说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实际操作性起来，既然是共享嘛， 我们就不想实际操作了。比如说刚刚共享记忆的这种啊，就是未来希望可以有的，大家可以大开脑洞。但我觉得像阿斯莫还有刚刚剃个头提到的这两个，我觉得你知道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准妈妈，因为母亲一般都会很担心说，我生孩子那么痛你都不知道，你感受一下，然后让爸爸也感受一下啊。 我觉得最好的是直接让他爸生一个孩子就好了啊， 这也挺好的，就共享生孩子。 对，共享生孩子，把过程共享了，那个体会疼痛什么就再说吧哈。 乱世跟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共享厨房，比如说周末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可以在共享厨房当中，大家各自来露一手，又可以增加互动，又可以吃到健康放心的家常菜，坐在一块聊聊天，总比一个人虚度周末强点儿。 据我所知呢，消息来源表示呢，静瑜家的厨房基本就是共享厨房。 我们家招待不了那么多人，厨房太小啊。那将来如果有一个大厨房的话，我很希望跟大家共享。 说的是你比较好客嘛，对不对哈？郭源呢说共享办公地点， 那是郭威， 啊，郭威是吧哈？他说想找一个安静的设备齐全的地方，然后做点事儿太难了，所以呢，以前呢约的话距离比较远，如果有公司闲的时候可以发布共享办公室或者会议室之类的多好。那我觉得其实咖啡馆应该部分承担了这个工作吧，对吧？ 对，但是比如说有些会议室的话，它可能有就是说 PPT 啊，或者说音响啊这样一种的设备在哈。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服务在提供了，就是有一些 APP 已经在提供共享会议室的这个服务了。所以像很多公司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的会议室是闲置的，那么你提前预约好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去开会，可以去办公 开个会哈。 那么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也可以发送来呀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收取郭鹏的回应照片。本来想说小事情，但是今儿没有拍， 收取我的回应。不过呢，接下来这一位呢，我就是跟如果跟他比的话，我觉得我基本就是甘拜下风了哈。 你还想跟他比？你哪里来的勇气？谁给你的良心？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过来跟我 PK 的话，我可说不出来啊两个字。 哎，他最近真的是要 PK， 但是不是跟你哈。 嗯， 这是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北京卫视的跨界真人秀2018跨界歌王，马上就要迎来总决赛了。 对， 那么最近呢，这个总决赛红毯秀也是举行了，像吴秀波、王凯、宁静这七位跨界大咖也是携手他们的实力帮唱嘉宾闪耀红毯。 嗯， 所以你期望 PK 的王凯，人家走红毯去了。 吴秀波，基本也 P 不过了啊，基本这一趴呢，我 PK 的话我就算了。但是作为娱乐圈公认的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喂，早安，我是国王。 是，刚刚有听到哈，在周五的时候提醒大家，周末不要宅在家里当宅男了，要出去运动一下。 是。 我们的早安快跑回归之后啊，一直在给大家倡导说要动起来。 嗯，我自己呢也是这样做的。你看，每天都是大汗淋漓的，跟这个时段呢，一般静瑜能够看得到了啊。我就是一个特别努力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健康和运动理念的一个胖子、啊。 我看得到他特别认真的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摊成一团的那个，就是北京摊，大家知道什么样吗？ 什么北京摊？葛优摊好吗？ 对对，发送来呀，就可以看得到了。哎，郭鹏现在跑得非常的有成效哈。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说，哎，你希望未来可以有的一些共享的服务。 嗯、 我们的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特洛伊当然要出来说。共享健身呐、让好的健身房可以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就像国外有很多健身房就是免费的，让大家都来运动、都健康。 特洛伊，今天这个我就要跟你说一说了，我们这里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就是公园里那种共享健身的那种东西哈， 器材 对， 包括很多的像小区当中有一些健身器材也是共享的， 是。 还有像大如如也提到说，希望可以共享运动器材，比如说家里都有几个运动器材，比如说像椭圆仪啊、跑步机啊，但有一些其实利用率不高，可以共享给有需求的人。 说的有道理啊，这种共享服务出来以后呢，那我觉得那不基本就是一个共享健身房嘛，对不对哈？ 哎，是。还有像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共享宠物，我们昨天也是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宠物的话题啊。 是。 努力只为明天也说了，吃了晚饭出来遛弯，看到别人牵着心爱的宠物狗啊，都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了、所以也希望可以共享一下宠物。 这方面呢，静瑜非常有发言权，因为 我共享过， 你共享过不说，而且你还帮助宠物养成了特别好的习惯，对吧？ 就是因为朋友要出国去旅行，所以暂时把狗狗在我这边寄放了一段时间，确实能够感觉到养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 Rio 也提到了说，有时候想养宠物吧，但是一想到要照顾就没这个念头了。所以共享的话，其实可以一起来照顾。 嗯， 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特别喜欢它们，但是一想到说你要去照顾它，你要为它负责任，因为像猫猫狗狗它们的寿命可能就是10年左右，但是你如果决定要养的话，你就想你未来的10年都要陪伴它们，就不可以养一段时间引过完了之后说，哎，我不想养了，送人或者送去宠物店，这都是比较好的，有些就直接丢弃，让它们变成流浪猫狗，真的就不好。 这件事情呢是大家一定要去特别关注的。所以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去共享宠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上去玩一会儿。 这也算是共享宠物吧。 对， 别人收拾你来玩是吗？ 对，哎，不错哈。 是啊，那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也是有2张票要送给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来，郭鹏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是 郭威，手机尾号是9367的这位朋友，来恭喜一下他啊。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共享办公地点的这个建议，虽然现在呢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建议了，但是我觉得他提的这个还是确实比较能够解很多人燃眉之急的哈。 是，今天我们有4张票要送给大家呢，恭喜郭威获得我们第一时段的2张门票。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未来我希望可以有的共享服务，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赢取我们这一时段还有的2张票。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这就是系列呢，是在优酷呢是太火了，这就是街舞，这就是铁甲什么的啊。 嗯，这次是叫做这就是歌唱对唱季，也是开始播出了。 嗯， 这个网络综艺呢，大家从名字就可以听出来哈，就是选择了对唱这个冷门的形式。 是，对唱这个事儿呢，就是好像不是唱歌那么简单了，大家还是有配合的，对不对哈？哎，你怎么忽然把这首歌曲放了出来？ 我不是希望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凉凉哈，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 你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因为现在男女对唱的流行歌的流行度减弱了，你就发现不像以前，哎，你一想到不得不爱啊，或者说像潘玮柏的 你最珍贵， 哎，对，就这不那是张学友的， 嗯， 对。但现在好像大家能够想到的歌就只有这首《凉凉》，热度比较高一些了吧？ 下次咱们俩 PK 一个配合吧，看看谁配合的好一点，好不好？ 所以也是希望这就是对唱，这就是歌唱的对唱季，这个节目可以让好听的对唱歌曲传播开来。 不要凉凉。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都是机器猫的形象。 对，而且不仅仅是家里，包括他们家的轿车里面啊，方向盘套、地垫、挂饰，都体现出了主人对于机器猫的喜爱。 这是共享机器猫嘛？不过刚才看这条新闻之前，我特别惊悚的以为他要 cosplay 机器猫。 所以以后夫妇两个人打招呼都一起伸出援手，加油！ 那应该不分胜负吧？ 之前那些时光陪伴着我一路成长，百宝袋的宝藏是我最后的希望，让我成为孩子王，锄强扶弱征服梦想，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晃晃荡荡，层层墙墙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坚坚强强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自由天。做没用的梦，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 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提到共享啊，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哎，想共享一下感受，所以有了刚刚这个机器猫当中的说有这个共享口香糖可以共享一下味觉的。 是。 但是还有一种共享感受的方式，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就是弹幕。 嗯。 以前你可能在家里看一个剧，你觉得好难看啊，吐槽一下，自己觉得吐槽不过瘾，旁边有个人陪你附和一下，说，哎，这段真的太难看了。 是。 现在通过弹幕，大家真的就可以达成这样的感受共享。 不光是如此啊，现在呢，我们在广播界也出现了弹幕型主持人，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聊天的时候，我在旁边不停的插入感受，对不对哈？ 这也是，但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弹幕最近比较多的这一部剧哈，就是新版的《流星花园》。 对， 在开播之前，我们真的还都蛮期待的，因为从一开始选角的这个照片放出来，包括说柴智屏要重新出来监制，都是一些特别大的话题点啊。 是， 那现在 讨论还是特别多啊。 对，那开播一周以后啊。怎么说呢， 来我来说一说，截至目前为止呢，豆瓣呢是16000多人来打分，分数定格在了3.0这个成绩， 这真的就很让人尴尬了， 已经低到令人

的光点。8: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来呀，各位好，我是郭鹏。 来呀，今天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叫板了。今天对，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哈，未来希望可以有的共享服务。有听众就说了，职位可不可以共享啊？我想要去早秀体验一把当主持人的感觉，把月月鸟小哥哥挤走。 又这么说了吗？ 就刚刚他说的啊，所以你要发了一个、郭鹏也是做出了回应哈。 是是是， 那至于他的回应是什么，大家发送一下来呀、就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得到了。 对，当然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来呀、和我本人的这个声音形象气质不太符合，那么你就可以发送月月鸟，看了一下，看一下我本来的形象和气质是怎么样的哈。 然后看完之后就更加坚定说、 来呀， 不是很符合。今天来问问大家，希望什么东西可以去共享一下哈。 Sunny to Sky 跟我们说，希望共享家庭，觉得自己独立太久了，很多时候挺羡慕那些可以天天回家吃饭的人，就好想回家吃一顿饭啊。 是， 这也不用太多，一星期一次就好。哎呦，说到这儿突然好想吃妈妈做的蛋炒饭啊，有点想家了。 我觉得你念得非常的动情，甚至你把音效都加了进去。 主要是我也很想吃妈妈做的蛋炒饭啊。 妈妈也是做黑蛋炒饭那种蛋炒饭吗？ 对，就是我，因为我不喜欢吃葱花，所以我妈每次炒的时候就干炒。 哦， 对，就是我很喜欢吃的什么 鸡蛋，听起来感觉很没滋味的样子。 哎，但是就是独家特色，只有我们家会有这种的哈。喵了个咪也跟我们提到说，希望共享朋友。哎，很多人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不想出去逛街，不想活动，不想运动。那其实呢，很多有共同想法的人可以约一下，就一起出去，既不无聊，还可以结交一些兴趣、志向、爱好都相同的朋友。 是，共享朋友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首先需要开放心态了哈。你只要有一个包容或者开放的心态，才能够结交到更多的朋友，就不必像刚才那位觉得有点独立的人，回家都感觉没有什么饭吃，对不对哈？ 那不是没有回饭吃，是没有家可回。ZJH 也跟我们说，希望可以共享一些学校的资源，比如说像操场啊、教室啊、图书馆啊。放暑假了，很多学校尤其是中小学都空着，所以向社会开放共享也挺好的。 这现在好像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措施了，很多的这种中小学有的时候假期是会开放运动场地的哈。 特别希望，因为你要跑个步啊什么之类，特别是小学校里面那些篮球场、足球场感觉都特好。 你怎么一副羡慕的眼神、 就想去试试、 想再回到童年是吧哈。 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大家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 也别忘了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在这时段，我们还是有两张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要送给大家的。 刚才呢我发了这个来啊这张照片呢，很多人说有点像沈腾的你过来啊。结果今天我不是故意，你静宇，我跟你说，你干嘛要编这种资讯来配合我？ 不是，就是正好，你知道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哎，希望周末的时候大家有共同志向的可以一起去，比如说一起看话剧的、那一起看电影的。那最近呢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来呀，他们开心麻花的这个新片理查的姑妈昨天也是首度发布了预告片。 是，黄才伦、艾伦以及宋阳三位开心麻花的这个功勋演员呢，这一次在马来西亚合伙装扮成了假姑妈，真姑妈卢靖姗呢则以全球女首富的姿态来登场，气势十足。哎，想象不到她是什么样子，因为她原来在这个 战狼 当中的那个 打女， 对，所以女全球女首富了哈。电影理查的姑妈呢，讲述的是理查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在觊觎姑妈的财富以后呢，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的人生错位的爆笑故事由此展开了。你过来呀。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之前也是开心麻花的电影《羞羞的铁拳》的主题曲，老萧萧敬腾演唱的《羞羞的铁拳》。 你是什么意思？那一年不是刮子，从一开始就对我指手画脚的架势，说你的错字那高高在上样子，见到你的屋里我抱歉没有下次，有太多的不可得，反复的纠结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的病一笑而过，在每个十字路口一切被受折磨，今天我选择不怕，不闪躲，不退缩。好好，我紧紧头，别无双手，不再惧怕对手。

That's Carrie Butler's Cool City。 嗯， 也是我们希望最近可以达到的一个状况，最近实在是太闷热了，这个桑拿天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说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哪去避避暑玩一玩啊。 对，所以呢这 Cool City 就是给大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但是虽然说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这两天是不太可能有非常酷的时候，只能在室内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酷的感觉了哈。 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啊，我希望未来可以有的共享服务，最后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比如丽媛说希望共享旅行，下个月要带孩子出去玩，但是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如果可以共享旅行的话，就可以给孩子找到一些有共同爱好的小家伙一块儿出去玩了。其实像现在很多的孩子的兴趣班也会组织一些暑期的游学的活动啊， 对， 包括你可以订一些亲子的酒店，去了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可以在酒店里一起玩， 也有很多的定制游啊，当然我觉得都可以满足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呢他说到的是共享旅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达成的话，估计旅游产业是不是又可以往上增值不少哈。 那么今天来公布一下最后获得我们第二时段的这位幸运的听众的手机号码尾号是 3815，恭喜一下 ZJH。 他刚才呢给我们共享的是学校资源嘛，就是可以开放一下学校的这些资源给社会，所以呢恭喜他获得了这一次我们今天要为您送出的来自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两张啊。 26位世界花滑冠军汇聚一堂，共同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之作。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那这两天呢，每天收到我们节目确定哈要送给你票的这些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短信， 是 我们会群发短信，然后按照规定的时间跟地点来领取票就可以了。 哎，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北京呢，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了主汛期，持续到9月15号。从历史上的统计来看呢，这段时间呢，降水是比较大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哈。 那么今天白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光照增强，最高气温34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末可能有出行计划的朋友，现在呢还是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 所以还是在待在家里去享受一下这个 Cool City， 不要出去变成 Hot City 哈。 今天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周末一块儿出去玩吧。我是鲸鱼， 我是郭芒，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见了各位。 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抱